今日的故事呢是讲及到佛陀的生平。当时啊，佛陀是离开了皇宫，就到处呢是去增广见闻啦。咁佢后来呢就去到苦杏林嗰度拜访嗰啲道长，见到当时修行嗰啲人嘅苦况呢，佢不以为然。咁佛陀啊，嗰、那个修行嘅观点究竟系点样嘅呢？请各位收听啦。 上次劇化故事讲到悉达多太子知道第二日将会被立为新王，以后就永难离宫修道。由于立志坚定，于是悉达多就悄然离开皇宫，而车辟和白马健积就追随左右。那这次故事开始的时候是讲悉达多太子和他的车夫车辟惜别。 车力，你都是不要送我了，你回去。 太子，你不要这样讲，我是应该的。那现在我怎么样？ 你骑剑职回去，还有将我离宫修道的消息带给父王、母妃和太子妃知道。 太子，如果是这样，大王会怪我的。 不会的，父王性情仁慈，而且今次我出走是我自愿的，不关你事的。 太子，请准我跟你去修道好吗？我会服侍你的。 不用了，我学道是要学苦行，不需要人服侍的。 太子，从古至今修道的人有好多，但是都没有见人成道的。现在太子抛去一切荣华富贵去追求咁虚无嘅境界，咁系唔系有价值呢？ 如果一个人唔尝试，就永无成功之日噶啦。凡事都要拎得起，放得低嘅。我对学道好有信心，我要打破生命嘅迷茫。 太子， 邪力，你唔使难过啦。 太子，你做咩割咗啲头发去啊？ 你同我攞啲头发翻去俾父王咧，呢、這个金冠你就交俾母妃，其他嘅杂物我送晒俾你做纪念。剑积，多谢你。车辟，你翻去啦。 太子，你保重啊！太子，太子你保重啊！ 今日你见点啊？啲疮仲有冇咁痛啊？ 都系咁上下，由得佢啦。痛下几唔闲，最紧要挨够佢，苦够佢，咁我就风光啦。天神会赞美我，怜悯我嘅。 咁就系、是。虽然你修道的日子不是很长，不过你的功夫确是不同人，我很欣赏你。啊，我想你将挖肉攞苍生的经验讲给我知，等我同啲修行人研究一下，你以为点啊？ 啊，好，呢啲是我一世人最大的光荣嚟，不过而家实在太辛苦了，我又痕又痛又流脓又流血，我不想讲嘢住，第日先至再讲啦，好吗，道长？ 嗯，咁都好， 阿嬷， 啊， 你点啊？ 我 等我帮下你咧。 好啊好啊，道长啊，我冇嚟冇去都冇唔掂，你帮下我啦。吊咗我对脚上去就得噶啦，我对脚绑好绳噶啦。 未得啊！嗱，等我教下你啦。 好啊好啊， 你唔好心急啊。 哦， 嗱，一对手咧就撑住碌木。等我呢就掹住嗰个树丫。嗱，你对脚呢绑好绳未啊？ 绑好㗎啦，绑好㗎啦。 嗱，条绳呢就绑喺个树丫度。啊，因住啊。嗱，我松手啦。嗱，咁咪吊咗上去嗰个树上面囉。你而家脚呢就喺上面，嗰个头就喺下面。嗱，个姿势呀几靓。 好晕啊！ 你见点啊？ 吓，好晕啊！好晕 啊！梗系咁噶，嗱，迟下咧就冇事噶啦。呢个啊，到头中嘅方法咧，自古就喺苦行林都好出名噶啦。啊，阿嬷，你俾啲心机挨下啦。嗱，你最好啊，将到头中嘅方法提倡啊，等多啲人嚟学下，咁苦行林咧就更加出名噶啦，知嘛？ 好晕，哎呀，好晕啊！ 晕啊！啊，晕就见功啦！啊，啲话先啦，黄昏时候咧，我就会帮你解开条绳，俾你翻落嚟噶啦。 道长啊，我看到连皮都甩咗几次啦，哇，有啲道行味啊！ 阿祖，等我检验下你啲皮肤先，唔好嘈。都红晒，窿晒，甩皮啦。啊，功夫咧就已经有啲啦，道行咧就未得住。 吓，咁要点先至得啊？道长啊，请你指点下我啦。 好。而家你淨係歪埋一邊咋喎，點算道行啊？嗱，你係執啲乾柴濕草返嚟，將呢邊啊燒埋一個火堆，咁乾柴呢就易著火，濕草呢就易出煙，咁左右兩邊都有火堆，你就瞓喺中間，成日俾啲火歪住，咁整整下捱得多啦，咁就有苦行㗎啦。 多謝道長，我識點做㗎啦。 乜啲溪水咁喐發㗎？嘩，有條魚呀成尺幾長跳上嚟喎。唔係喎，又沉返落去啦。哎呀有兩條大魚跳上嚟添啊。又沉返落去喎。又有一条黑头鱼飙出嚟啊！乜咁嘅吓？ 道长，请指教下，我系人唔系鱼啊！ 原来你系人系嘛？我仲估系一条黑头鱼添。 道长，我想学水功，所以喺水度游下咯。 嘿，水功啊，唔系咁练嘅，唔系游噶，系浸噶咋嗱。呢条溪水呢就是俾大家练习浸水修行嘅。如果好似正话你咁样游水法，忽然间就一隻脚伸出嚟，忽然间又两隻脚突上嚟，咁啊变成骚扰㗎啦。 哦，多谢道长指教。咁系唔系以后只系准浸喺呢度啊？ 係啊，冇得乱嚟㗎。你啲后生仔如果系学苦行呢，就认真要俾心机接受下教导，如果唔系啊，我就会赶你离开苦行林噶啦。 系，我听到啦，我知啦。 好，咁而家浸水俾我睇下啦。系啦系啦，差唔多啦，差唔多啦，坐喺水度，唔好喐啊，唔好喐啊。淨係突出個頭唞氣就得㗎啦。 道長啊，道長，有個年青人嚟苦行林，佢話想參觀下喎。 參觀？乜睇下就可以得到㗎啦咩？佢係唔係有意思修苦行啊？ 哦， 呢层啊唔清楚啊，阿呢佢就企喺嗰边竹林嗰度啫嘛。 呢、這个年青人都好轩昂噃，相貌亦都好英俊，对眼系好有神。啊，年纪轻轻就有意学道，真系难得难得。好啦，我破例俾佢入嚟参观，带佢入嚟啦。 哦，系。嗱，道长就喺嗰边，你自己行埋去啦。 唔该。 咦？哦，道长行紧过嚟咯。 道长，我叫做悉达多，请指教。 哦，悉达多啊，睇你个样相当英俊，气宇轩昂，唔似有伤心事啊！乜咁快就有意研究学道啦咩？ 系咁嘅，我喺路上听闻人讲，苦行林系修道圣地，我好仰慕，所以入嚟拜访下，请道长指教。 哦，系啊，我哋呢处苦行林一向都系修行嘅圣地。所有参加嘅人呢都好虔诚，所以都几出名噶。 道长，咁我可唔可以知道苦行林修道嘅方法呢？ 哦，可以。嗱，我哋一路行就一路讲啊。 好啊。 但凡入嚟修道嘅人啊，都一定要收集一种苦楚嘅方法，令到身体极之痛苦，极之难抵。咁所以咧就得到个名叫做苦行林啦。 哦，原来系咁嘅。 嗱，你睇下呢种方法咧就叫做水浸法。 即系坐喺水度浸成日啊？ 差唔多啦。有道行嘅人咧就真系可以浸成日嘅。嗱，嗰边咧呢种就系煨火法啦。 煨火啊，就系咁俾啲火堆煨住，咁咪好容易皮开肉裂咯。 哦，系啊，嗱，仲有啊，呢、這个咧成身生疮嘅，嗱，呢种咧就系刀头中啊，好有道行噶啦。 乜真系咁辛苦噶？道长啊，呢、這个人做乜嘢？佢痛到点嚟点去喎，佢咩事啊？ 啊！呢啲咪系苦修咯，啊，系咁噶啦。嗱，呢位师兄咧就好挨得痛苦嘅。 哦，原来佢瞓喺啲荆棘上边啊，啲荆棘有勒噶噃，笃住个身，啲勒又会吉入肉嘅。点解要咁痛咧？ 修苦行啊嘛。 咁仲有冇其他嘅苦行方法嘅咧？ 有。嗱，呢、這个人呢咪喺度修紧苦行咯。 哦，总算揾到个冇痛苦嘅人啦。佢净系坐喺度啫。道长啊，等我同佢倾几句。朋友，请问你修乜嘢法啊？朋友，你好吗？道长啊，点解佢唔出声嘅？佢系咪聋或者哑嘅？ 哦，唔系，佢唔系聋，又唔系哑，只不过喺度修哑法，成年都唔出声啫。 哦，原来系咁噶。 嗯， 咁无谓骚扰佢啦。道长啊，呢、這个人一味咁逐条头发掹出嚟。又是苦行了噃， 冇错啦，逐条头发掹出嚟，咁啊系好痛苦噶嘛。咁样修苦行是我哋苦行林的特色嚟。 哦，咁仲有冇其他嘅苦行方法嘅咧？ 有，最普通嘅咧就是不食人间烟火啦。 咁佢哋食乜嘢？ 佢哋食野生嘅水果啦，嫩嘅草啦，咁啦。 听到呢度，我真系增加咗好多见识啦。 多谢道长指引。 唔使客气。唔知你有咩嘢意见咁呢？ 道长，我睇咗你哋咁多修苦行嘅方法，我想请问你哋修苦行嘅目的系乜嘢呢？ 哦，我哋修苦行嘅目的就好崇高、好伟大噶。嗱，我哋想第二世投生天堂，喺天堂就安乐晒啦。 系咁啫咩？ 年青人，我睇你相貌英伟，又好参学，咁你明白咗我哋嘅苦行方法同埋目的之后，都怕好乐意参加我哋修行同埋我哋过苦行嘅生活啦啩。 道长，请恕我直言， 你唔怕讲啊。 我好钦佩苦行林各位修道人苦行嘅精神。 过奖过奖。 但係我唔赞成咁样嘅苦修方法喎。 点解呢？啊，真係新聞喎。所有社会人士都好欣赏我哋，好赞美我哋。点解你会唔赞成啊？悉达多，你真係令我惊奇啦。 係咁嘅。每个人都应该有健康的身体，身体健康，然后才可以办道，然后才可以做事。你们将大好的身体糟蹋了，残害了，令到身体病弱，难以担当重任，其实是没有意思的。 释达多，乜你这样说啊？我们修苦行，越苦就越啱，就是想苦尽甘来，享受下天堂福报咋嘛。 道长，关于越苦越能够上天堂享福呢种观念，我有啲意见。 点呢？啊，你讲啊。 好， 咩意见？ 我觉得修道唔系咁简单嘅，苦行生活朴素只系一种辅助条件嚟，绝对唔可以完全代表修道嘅。举个例讲，你哋苦行林修不食人间烟火嘅人，就话可以上天，咁岂不是嗰啲牛啊马啊就好有资格上天堂 啊？咁啊， 仲有，你哋认为要修苦行至啱啊？我就认为唔啱啦。过分痛苦只会令到心水烦恼嘅啫，咁始终都系苦恼。 我哋祈求上天堂享受快乐，咁就可以补偿返啦嘛。 肉体受痛苦折磨，对自己冇益，对人亦都冇益，咁又点会去得天堂呢？ 但係呢啲係我哋苦行林教主嘅教理嚟，世世代代都係咁传落嚟㗎啦。 接受一种思想或者教理，係应该用智慧抉择，而唔系盲目接受嘅。 扶住佢啊！佢晕咗啊！ 道长啊！道长， 扶住佢啦！ 道长啊！阿莫做咗道头钟一阵，佢又嗌头晕啦。开始嘅时候佢仲挨得住嘅，后来佢对手啊乱咁喐，再过咗一阵，佢就定咗咁喺度。我啊走埋去睇下啦。我见阿莫眼定定，我就抱佢落嚟啦，同佢解开咗对脚嗰条绳。而家佢仲未醒啊！ 唉，什么大惊小怪啫？ 啊， 初学苦行嘅人就系咁噶啦，唔使惊嘅，搵啲水喷落佢块面度，好快佢就会醒噶啦。一照做啦。 醒啦！阿莫醒咗啦，眨下眨下对眼。 系喎， 喂，阿莫。你见点啊？ 阿莫， 你 见点 啊？我 搵多多啊！ 道长，我想问声你，如果阿莫不幸死咗，咁又点？ 哎呀，咁就好咯！修紧苦行而去世嘅人呢，咁就得到天神庇佑，好快就会上到天堂噶啦！ 道长，生命系好宝贵嘅。人冇理由不明不白咁死嘅，呢啲愚蠢嘅思想点都唔可以令到生命得益嘅。 咁、啊、你都系修道人啦、啊，咁你又想点啊？ 我想解脱生、老、病、死，以及各种苦恼。 咁你想唔想上天堂啊？ 我唔想上天堂。天堂唔系解脱生命苦恼嘅，你哋想上天堂系因为想快乐啊？咁即系仲有欲望啫。有欲望就唔纯正，就即系有杂念。咁又何来解脱苦恼呢？ 哦，咁你以为乜嘢系苦恼嘅根源啊？ 我以为贪欲、憎恨、愚痴系苦恼嘅根源。要生命解脱苦恼，一定要扫除苦恼嘅根源，而唔系去唔去天堂呢个问题。 你都有好高明嘅意见。咁好唔好留喺度同我哋一齐研究，一齐学道咧？ 各位，我好多谢你哋嘅好意，但系我要扯啦。 啊？点解啊？ 因为我仲年青，我经验少，要周围见识学习。道长，各位朋友，再见，我告辞啦。 真系可惜。咁啦。既然你有咁高智慧，我就介绍你去贫骑山探访一位圣人，佢叫做柯罗南，佢会指点你更多嘅道理噶。 多谢道长。